第17课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中国的中小学一般都是每年2个学期，可现在暑假几乎变成了第3学期，有的孩子在暑假比平时上学还累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暑假本来是孩子们最盼望的快乐时光，可是不少家长把孩子的假期安排得满满的，让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暑期辅导班、培训班。在许多孩子眼中，暑假已经不是暑假，而是第3学期，甚至比平时上学还要辛苦。刘女士说， 花钱让孩子学习一项特长，将来对他的工作和生活一定有帮助。考大学时能加点特长分就更好了。 在一个舞蹈室里，记者看到从5、6岁到12、3岁的孩子都在练习。钢琴房、画室里也有很多孩子。和小学生的特长班比起来，初中生上的多是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文化课辅导班。现在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，孩子就是家庭的未来，父母的希望。别的孩子都在学，自己的孩子如果不学，恐怕就要落后了。这是家长们让孩子上培训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大学生小鱼的父亲对记者说， 孩子上初中时虽然学习很好，但我还是给他报了3个补习班，那时很怕孩子不学习落后于别人，现在想想还真没必要。 其实许多家长正是因为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想法，才不得不把孩子的暑假变成了输家。 我平时在班里能考5、6名，我爸怕我跟不上下学期的学习进度，一下子就给我报了4个辅导班，这个暑假没有了，没办法。 中学生小李对记者说。一位开办辅导班的老师介绍说，以前上辅导班的孩子一般是学习比较吃力的，但近几年情况变了，各种水平的学生都有。在他的辅导班上，学习好的能提前预习，学习差的可以复习。还有，以前城市孩子上辅导班的较多，近年来不少农村孩子也开始上辅导班了，一些可以提供食宿的辅导班特别受欢迎。父母们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可孩子们也想问父母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奔跑，而终点线又在哪里呢？小知识： 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龙和凤都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，也是中国人非常喜爱和崇拜的祥瑞动物。人们常常用人中龙凤来形容杰出的人物，因此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。在当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，中国父母的这种观念更加强烈。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更加出色，他们愿意付出大量的金钱与精力，让孩子学习钢琴、舞蹈、英语等各类技能。因为他们认为，这样做有利于孩子的成功，有利于孩子的未来。